咁啊，關於北京嗰度咧，咁第二節又嚟啦，咁啊想補充翻少少啦，咁其實爭一兩個 point 嘅，有啲 point 我之前都講咗噶啦，不過都即係更加今次喺北京之旅咧，會更多嘅體驗。好咧，咁啊呢度嗱聽第二節嘅話咧，咁可能有啲人就冇聽第一節啦，咁啊照講第二節咧，我都要提一提大家就咩咧今個禮拜六行山嗰度咧，如果天雨嘅話咧，我係會取消嘅，因為相當危險，斜路。咁我會到時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咧，咁就同大家講，我或者 Alex 咧就會同大家講，就取消定係點樣？我以我喺南區見到天氣情況而決定嘅，因為呢個係相當之斜嘅地方。咁如果你落有上斜有落斜嘅話，落斜雨線嘅話咧，係其實幾危險嘅。因为要跌亲嘅脊椎啊、后脑啊，系相当严重。平时好天咧，咁我跑都得。咁但系如果系落雨，我就唔建议大家咁样啦。咁啊，如果系嘅话咧，咁可能落雨嘅话咧，就改期咯。咁我改第二日。咁啊，到时会喺 Facebook 以 Facebook 为最准，因为 YouTube 更新唔知啦。咁啊 ，Facebook 为主。咁大家听到嘅话咧，咁啊，如果可以嘅话，就后日大家见面啦。咁可以大家行山、吹下水啊，咁讲下嘢咁样。咁另外，我知道星期得到咧就有一啲现场版嘅。咁啊，我都积极考虑紧。做啲現場版就有主題性嘅現場版，咁而係錄為成為一個節目嘅，咁啊可能啲特別節目嚟嘅，咁都唔知嘅，咁啊睇情況啦嚇，又係睇時間啦嚇，咁啊呢排都真係開始多嘢做翻，咁啊都其實不嬲都係做嘅，不過呢排真係嗰啲嘢要自己上翻身，上翻心添嘅咁啊。咁啊另外啦，咁啊講翻北京咁啊，仲有啦，就幾個 point 啦，咁啊機場，咁啊。今次咧，咁啊，覺得個機場咧，咁啊，大家小心啲啦。咁如果港澳台嗰啲咁嘅個入口咧，咁好古怪嘅。嗱，機場咧通常咧就會你一去到，你話你 check in 嘅話咧，咁有個 counter 度俾 check in 啦。啊，今次呢個唔係，咁我可能真係太耐冇嚟北京啦。咁同埋太耐未試過香港，唔係北京飛香港啦。我通常北京會飛，例如話去廣州啊，去咗上海啊、深圳啊，即係個 round trip 嘅。咁好少咁直接，即係單今次咧就好短嘅時間嘅前後三日嘅啫，即係瞓就瞓兩晚嗰只。咁啊，即係你可想而知幾短時間啦。咁今次嗰、那個仲有你叫通常會係喺嗰個即系你一去到第一件事 check in 噶嘛，但佢唔系嘅，今次系过咗安检先 check in， 搞到我咧就揾咗半个钟头先揾到，咁亦都系嗰句啦，问啲人啊，即系有啲嘢知啲唔知啲，同埋咧即系都话啦，我点解会对北京机场觉得佢哋啲人好似唔系好专业咁样，即系其实。我试过一次咧，我好深感受，就喺日本，我都话咯，我 Uniqlo 嗰阵时候香港都未有，啊唔系 Uniqlo， 我见到啲人就攞住个袋，好多人攞住个袋 Uniqlo， 喺嗰阵喺东京，我同我太太，咁我就想问啦，咁啊边度有咧？咁于是我问一个女仔，咁啊当然啦，做错一件事就系拍一拍佢，啊佢好紧张啊，好惊，咁原来咧日本人你好少会咁骚扰人，咁咧从呢件事自己心里以后知道唔可以咁做啦，咁啊倾一时长一智啦吓，咁啊佢咧就好热心地咧带我行咗五分钟，因为佢惊转啲弯咧转到我唔知道，咁啊转埋去带埋我去接近去到之后就放我哋两个走嗱。因为老人都会咁样，反而机场啲人你受人工嘅都唔会咁，又或者睇唔到佢即係好似好热情咁嘅招待你。咁呢个估计即係机场嘅入口呢，咁令到我亦都体验到某啲嘢。咁但係即係我都对北京印象今次加咗少少分嘅，可能天气同埋心情啦。咁另外呢就係话今次咧，我去做 presentation 啦，咁啊，原来我哋香港人咧，我哋睇惯嗰啲 presentation 嘅 PowerPoint 咧，喺大陆嚟讲系比较特别啲嘅，佢哋咧好多字嘅，咁啊，所以咧就我想总结一下咧，就即系大家咧，如果做 PowerPoint 咧翻大陆嘅话咧，最好用翻我哋自己 style， 而佢哋系赞我哋嗰啲即系嗰啲 style 嘅，即系佢哋系中意嘅，影埋相嘅，咁所以咧 ，Made in Hong Kong is something， 包括我今次响。北京都好，或者廣州都好，除咗頭先講 PowerPoint 之外，另外就係咩咧？啲鋪頭我見到幾多下都要寫住香港乜乜、香港乜乜、香港乜乜、香港乜乜 ，OK， 但我睇见佢嗰啲咁所谓香港乜乜香港物物咧，香港系冇嘅。OK， 咁今次广州我都见到啦，有几间我影咗相嘅，系冇嘅。OK， 咁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系唔好俾我哋个仆街冚家产政府咧讲话我哋啊梁振英又死，梁振英冚家产，成日都话我哋香港唔掂唔掂，但系咧原来结果咧就不知几掂，即系人哋咁就嗱我广州我琴晚见到一间咧，大家有冇听过啊？叫金大洋珠宝，我喺广州见到嘅。OK， 叫香港金大洋珠宝。咁大家如果你听过，你话俾我知啦，我孤陋寡闻啦。咁另外仲有啲我见到啲铺啦，佢叫做香港什么？香港老爷车集团有限公司喎。嗱，老爷车咧，咁以前有一本咸书叫老爷车，咁大家后生啲可能未听过。咁但系即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咧，一定听过啦。老爷车有啦，黐到一页页添，你要唔要啊？咁所以咧。唔系呢两唔止呢两间噶，我见更多，因为头先我睇翻啲相咧，见到我讲嘢窒窒地嘅，知我其实分咗心去开个相簿睇翻。咁呢两间已经系写住香港啦。咁另外北京我都见到有写住香港乜乜香港乜乜嘅。咁又或者即系其实点解要咁啫？就系、是、因为个诚信问题咯。OK， 咁我呢度咧，我就想讲下一个咧，就好紧要嘅就话，我打的嗰阵时咧，就想讲我个即系同即系呢种咁嘅意识形态有关嘅。咁我就讲开滴滴打的，我话好方便啊，咁样滴滴打车咁样打车好方便。咁跟住个司机佢话系啊，而家我真系好方便噶。嗰、那个广东人嚟嘅，咁啊，不过咧就你哋香港就冇呢啲嘢嘅咩？我冇啊，政府扑街打压啊 ，Uber 打吧。咁跟住佢话唔系嘛，我哋而家跟住开始赤龙赤尾啦。跟住就话我哋而家基本上出街啊，一毫子都唔使带啊。一个电话微信搞掂啦。咁我系咩？哦，不过如果冇即系 emergency 冇咗嘅话，咁其实瘫痪嘅，即系冇咗 network 嘅话，瘫痪嘅咯。咁当然啦，這个我唔系专登去讲一啲反负面咁啊，只不过即系有好有唔好啦。咁啊呢啲，但系就系好好多嘅。咁啊，即系好，即系因为你正常嘅时间系大部分噶嘛，即系你瘫痪嘅话就系好少好少嘅。咁呢个佢同埋都系啲后备机制嘅。咁但系佢讲咗唔系呢个问题，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话佢话，迟啲啊，我哋。即系广州呢啲取代香港啊，咁我就话老友，咁啊呢样嘢我就有少少保留啦。其实唔止少少保留，系极大保留。佢话跟住佢等我哋讲啦。咁啊，我话其实最紧要咧，话有机会啦，你嚟香港吓揸下车或者搭下车，你体验下咩叫文明。咁呢个就我想讲嘅 topic 啦，文明。咁嗱，而佢哋咧就其實主要都係睇一啲叫硬件上嘅嘢，例如話好似滴滴打的啊、微信啊啲咁樣。咁當然啦，我覺得最大問題其實微信你俾佢單一獨大，而你掌握咗你生活所有嘅資訊，咁變咗以後佢灌乜俾你，你就睇乜噶咯。呢、這個同我哋以前睇嘅科幻片嘅一啲即係非常之恐怖嘅嘢係一 Q 樣。OK， 咁所以咧，大家即係。除此之外，我哋讲翻文明啦，咁啊，所以呢个大家小心啲啦，即系唔好俾大，即系呢啲咁嘅大财团啊，咁样单一去垄断。所以我系几中意啲台湾啊，去台湾啊，去欧洲啊，美国嗰啲咧，嗰啲小镇啊，呢啲地方咧，都仲系好多非连锁店。一啲細鋪，尤其是啲咖啡店啊、食肆嗰啲咁咧，我好中意，因為嗰啲先至有驚喜、有感情、有味道，係食出人味。而你大集團食嗰啲嘢咧，就 as usual，OK、okay? 一樣。咁、okay? 所以呢、這個提下話，咁講翻文明嗰度咧，咁其實咧我自己睇文明嘅幾樣嘢嘅啫。包括咩咧？頭先我講飛機。一路即系头先我咪讲话，我漏咗本书喺度，然之后行前咗，唔记得咗攞，咁跟住行翻后边好难，因为啲人一路涌出嚟噶嘛。咁嗱，我从一点去睇出文明就咩咧？喺外国咧，人哋好有耐性，佢哋咧如果出去出飞离开飞机嗰阵时咧，系以你嘅座位嘅先后而俾你行先后。另外一个标准咧就系睇下你系咪一个富裕 ，OK。或者你攞个袋嗰阵时，你咪帮你。 咁讲返排队嗰度啦，咁其实外国人呢就会俾你先啦，即係如果你喺前面佢会俾你先，佢好明显地停俾你。但香港同大陆我呢几次呢我感受唔到，包括香港人，其实香港人坐飞机係非常唔文明。我唔係一次讲啦，我真係觉得係有啲耻辱嘅感觉。包括有啲即係另外一个啦，就是、我成日都讲㗎啦，当个飞机降落咗之后你听到几多个锤扣声啦，喺日本欧美接近零。但係喺香港啊，我唔係讲大陆飞香港嘅机啊，香港飞去泰国，香港飞去日本，我经常听到一啲咔咔咔架飞机都未直停定。你好心急咩？甚至乎有啲人会企起身去攞行李。呢啲咩人嚟㗎？影衰香港人，垃圾不如。真係。即係有咩咁急呢？嗱，除咗呢啲咁嘅文明之外呢，仲有就係话你头先我同大陆哥司机讲啦，你嚟香港睇人揸车睇啲咩呢？你听下个声有冇人响安。嗱，三部曲。大陆就经常响安。嗱，而家係限制佢唔准响安啫。你试下去一啲郊外少少。我甚至乎嗰次响北京去到第五环外嘅。OK， 一啲农村嘅地方，类似农村嘅地方啲厂嚟嘅。响安声不绝于耳。香港部分啦，尤其是以职业司机为主。嗱，呢个就系同个文明成正比啦。你咪试下去中环咯，你听唔听到响安声？同埋留意下响安声系咩车，都系搵食车为主，即系私人嘅好少响安。响得安嘅话咧，几冇礼貌。人哋个安系要嚟俾你 emergency， 唔系俾你要嚟心急用。Okay？ 除非佢真系做紧一啲好离谱嘅嘢，你咪响咯。我架车个安我都唔知响唔响过三次，近呢两年我唔知响过有冇三次。美国你更加唔好响添，响安响系件好大好大好大嘅事，系要真系好严重你先响安，枪都攞埋出嚟可以。呢啲美国人同我讲，咁呢个咪就睇文明咯，系嘛？另外仲有一个啦，紧讲排队，连我香港一啲新移民朋友有阵时行山都要倾开偈，佢都话：系啊系啊，我哋以前排队咧，一个贴一个贴得好好埋嘅，就系点解啊？冇空间嘅，外国你试下咁排啊，掂一掂到前面嗰个人啦，人哋即刻望转头，第二次问一问：喂 ，what's going on？ 你咩事啊？咩料啊，靓仔 ？OK， 你都赶啊？系嘛？点解会有咁贴嘅情况呢？我怕你摄位嘛，系嘛？就算呢件事你冇摄位都好，你都要怕人摄位。可想而知，呢个咪就文明咯。嗱 ，Tony Choi 讲得冇错，我琴日唔记得同个司机讲，系啊，你要超越香港，好啊。只要有一日香港会出个招牌写住广州乜乜乜、深圳乜乜乜、武汉乜乜乜，咦？掂喎，咁你就成功啦。其实以前有嘅，以前有嘅。OK， 以前例如话咩咩广州莲香啊，讲真啦，而家都唔会讲呢个名啦。什么你讲你话我系广州乜乜嘅咩公司嘅食肆，啲人即刻联想会唔会地沟油噶？会咁噶？会咁噶？嗱，呢个同本土冇关，系纯粹从同嗰个对你个印象有关。OK， 另外系就同你对你个印象啦，同埋信心啦，咁啊，即系印象影响信心，就咁简单。呢啲用脚行投票嘅，系嘛？即系亦都嗰句啦。即系阿孙春兰咁样，唔系入华春莹系咪啊？点闹美国冇用噶，最后尾佢都选择咗响加州度买楼。咁呢啲你醒目啦，但系$10,000一个月啊，咁有钱嘅真系唔明嘅啫，呢、這个真系唔明。好啦，咁啊呢个话题讲完啦，咁啊想讲下咧就共享经济都关今次北京之旅嘅，但我会当系另外一个 topic 嘅，咁啊当系咩咧？咁就系话Uber 电车。 电单车、电动单车，同埋呢个台湾有叫 Google Gogoro 啊 ，Gogoro。OK， 另外一个叫我想讲滴滴三样嘢啦。咁首先讲讲Uber 啦，香港啊，即系大陆俾唔知 Uber 俾滴滴定系咩收购咗啦，将啲时间一间大公司收购咗啦。咁大陆人好多朋友都话戚眉戚眼咁啊，好开心啦，就话我收购咗你，屌你又系嗰啲打压咧，就唔需要。即系好正面嘅，有阵时咧搞下啲牌照啊，搞下啲吓法规啊、税收啊啲咁样，搞下你咁啊，咁啊滴 Uber 算啦，卖俾你咯，怕你，即系好似有啲人就话呢个咩啊 ，eBay 冇打压你，唔好玩啦，我真系唔信咯，即系系咪先？有冇可能冇打压你啊？如果你真系嘅话，你摊开公平同一把尺去对任何企业，不管系大陆企业或者外国企业、香港企业都好啊。你又睇下点？我睇下你怕唔怕竞争？就系因为佢怕竞争啊嘛。大陆好啦，讲翻 Uber 啦，咁香港呢个冚家铲政府咧，一脉相承，秉承大陆要排外嘅一个原则啦。就嗱，初头就呢个商务发展局咧就邀请人话呢个商业模式正啊，呢个 share economy 咧系非常之正嘅嘢嚟嘅吓，因为咧就唔使啲的士周围兜嚟兜去咁吓，的士啲问题都唔使我再讲噶啦，兜路吓，态度差嘅。车又臭，又冇覆桌机制，即系你做得衰，我都冇咩机制可以制衡你嘅，顶笼我投诉都冇乜用嘅，系咪先？你架车臭，我唔可以投诉，你冇用噶嘛，系咪先？但系你 Uber 唔系啊嘛，你同 Uber 公司投诉咁啊，佢有 policy 可以叫你改善噶嘛。嗱，呢个好睇得出咧，即系。而家又要拉啦嚇，又要拉又要鎖廿幾人，呢個冚家產政府包括黑警，即係又嗰句你拉啲嘢，拉其他嘢又唔見拉得咁勁嚇，係咪先？向太你咁敢拉佢哋啲地盤，係咪先？即係收黑錢啊，麻鬼煩。Anyway， 講翻 Uber 先，我反而睇到一樣嘢係咩咧？我問咗北京師傅。自從有咗滴滴之後，北京的牌價跌到咁。嗱，我呢個從佢一個司機攞個 reference 啊，大家可以再問下自己上北京嘅話，北上廣深問下佢哋，佢牌價係幾多？佢原本個牌價係70万到啦。咁自從有咗呢啲咁嘅滴滴之後咧，就變咗20几万。諷刺地咧，香港咧而家係700几万嘅。我一話俾佢知佢啦，哇！點賺翻嚟？哦，係啊，賺唔翻噶。咁咪炒價嚟嘅呢啲係，咁我話俾佢知，咁點解你香港冇我跟住話你冇滴滴咩？香港我冇噶，冇滴滴，冇呢個Uber 噶 ，Uber 有 Uber 嘅，不過俾人拉咯，變咗嘅越少人減用，即係慢慢會即係消失於無形。之前又話你保險有問題，咁而家人哋話有保險啦，跟住你又話人哋咩營運乜乜物物。如果人即係有的士聽佢話反駁佢，你哋呢啲乜乜乜乜乜乜啊，冇牌有剩咩乜，咁你有個牌，唔代表你手車揸得安全嚇、啊？你8个電話掛喺度，你好安全咩？你態度好好咩？你唔兜路咩？喂，但人哋冇得兜路喎，因為人哋兜路對佢冇好處喎 ，Uber。仲有，人哋唔会兜嚟兜去，影响个社会嗰个废气喎。吓 ，on demand 人哋系，知咩叫 on demand 啊？即系话你叫车，佢先至会响你嗰度出现，而系用个大数据话俾佢知边度有客，边度冇客，咁去做分流。你的士有冇啊？冇就收声啦。吓，即系人哋任何嘢都系优越过你。咁讲返啦，炒牌嗰度，咁所以我终于哦明白啦，因为如果有 Uber 或者有其他或者甚至乎滴滴都好啦，喺香港流行嘅话，所有的士牌由700万变返做200万、100万，一个叫做合理嘅价钱咯，就唔系而家啲咁嘅癫价啦。所以你咪諗下咯，嗱，咁跟住逆向思维啦，佢谂下如果跌咗呢啲牌价嘅话，边个系受害啊？ 谭慧珠一众高官公务员呢班人系最多持牌者，够唔够胆将所有持牌嘅人嘅资料列晒出嚟啦？再查一下佢哋个背景啦，精彩绝伦啦！其实一个社会是要保障人哋呢啲咁嘅财产啦，定系要保障市民嘅生活咧？呢个系需要一个学问同平衡。喺我立场，我梗系斩啲炒楼、炒股票嘅人啦，炒嗰啲炒牌嗰啲人啦。喂，衣食住行就嚟噶啦，基本生活需要。你话如果你搞好啲公营嘅房屋，又或者你搞好咗一啲公营嘅公共交通工具，好方便，可以俾人哋搭到一啲好多选择嘅 ，OK， 我觉得冇问题嘅。咁你不如炒埋食水啊，办囤积食水啊，囤积食物啦、啊，敢唔敢啊？政府即系一个社会咧，折堕到咁啦，我真系冇嘢好讲啦。咁另外啦，对电车，我噏错咗，唔系单车，去电车嘅一啲管制或者一啲支持咧，咁我觉得香港有一个扑街冚家产政府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噶啦，咁过咗某个时间，唔知七月一号定点咧，就所有嘅电车咧就冇补贴啦。嗱，前嗰排咧就将hybrid 啦，即系混能车咧都冇补贴啦，即系将啲补贴都减好少定点冇啦。咁总言之咧，你买嘅 hybrid 咧，其实一啲都唔抵嘅，冇优惠嘅。OK， 咁而另外咧，将电车都纳呢个，当电车都系冇呢个呢个优，即系个税务优惠。当我将呢啲信息同我啲朋友讲嗰时咧，佢哋话 what 鬼佬喂 what the fuck？ 而大陆人话唔系啊嘛，点会咁噶？全世界政府都系支持环保电车嘅。你唔好理，香港就正正咧，就系呢个同呢个吓文明咧对抗嘅。OK， 咁啊，我谂唔出香港政府点解会咁咯。而大陆政府系点咧？个优惠咧就系话，其实而家咧北京要攞个车牌咧，已经系非常非常之困难噶啦。我唔系讲人牌，我讲个车牌啊。佢嗰、那个而系，但系如果你系揸电车嘅话咧，咁你就会系好，甚至乎免牌费，同埋俾你先攞，唔使摇号。OK， 而家大陆我所知咧，北京嘅牌咧由50万至70万不等噶啦。OK， 系有钱都买唔到嘅，即系冇人会放噶啦，即系有人放个牌嗰啲系傻嘅。OK， 系好值钱嘅，即系奇货可居。咁你我虽然知咧，其实就算一个车牌咁贵嘅北京都好啦，佢对电车或者深圳都好啦，邻近深圳，佢哋对电车嘅咧系持一种叫开放同埋咧支持嘅态度，包括佢起好多充电站啦，佢鼓励民间起啦。咁我响嚟话喺龙岗啊、光明嘅地方咧，嗰啲地方咧，嗰段咧二三线地方，我见到好多充电站嘅，好多好多，多到你唔信，啊喐唔 work 唔 work 一回事啊 ？OK， 咁但系人哋系鼓励。咁可能呢个制造 GDP 啦，亦都系俾佢有机会啲官可以贪啦。咁但系起码我成日都讲咯，你贪还贪，你都做啲嘢嘛。好似香港啲咁嘅扑街狗官吓、啊，起条咁嘅即系垃圾大桥，我啱啱先开你波讲大桥呢单嘢。咁就系亦都系讲，即系变咗我谂唔到你香港政府，你系真系有为市民做服务咯。咁另外咧，要赞一赞另一个地方啦。就是咧，就台灣有一個叫 Google Road，Google Road，OK， 係咪 Road，OK，whatever 啦，嘅電單車嘅一個計劃啦。咁呢個係民間做嘅，咁又唔係政府做，但政府有支持。咁佢哋咧，大約呢個電單車咧，就真係電單車綿羊就係咁樣嘅。咁大家上網去睇啦 ，GOGORO。咁啊，去完 YouTube 睇完之後咧，跟住流淚噶啦，跟住覺得點解人哋咁幸福嘅？咁咧呢個電單車嘅特點咧就係價錢唔貴，咁第一代貴少少就10万台币，大約25000港币。咁第二代咧就平咗啦，就5万台币，5万几台币，5万头台币，咁大約係10000蚊、12000港币到啦。咁台灣人都話貴嘅嚇，咁台灣真係其實生活水準唔係高啊。 啊，一阵先讲下台湾，有时间讲下台湾。咁啊，最近因为接咗啲台湾朋友，佢哋而家讲紧个北台北啦，一个大学生咧做咗几年嘢咧，都系30K 嘅啫，即系30万蚊台币，即系几多啊？8000蚊到嘅啫，所以香港身在福中啊，即系要知道福啊。咁啊，收入水准低嘅佢哋。咁呢个电单车有咩优点咧？咁就第一，佢50000蚊咧好平啦。第二就系话香港人嘅角度啊。第二咧就系佢用咗我一个之前都提议嘅方法，插电唔用插电换电。OK， 其实 Tesla 啊或者其他电车都可以噶。你做当然嚿电好大啦，你咪做一个机械架构出嚟。攝落去攞嚿車電出嚟，然之後換，跟住會計你用咗幾多，咪計用翻幾多咪幾多咯。跟住一個大型嘅充，即係每個地方用三上不斷係咁充電，係咁充電，係咁換咪得咯。OK， 咁然之後亦都會有一啲個 app 會話俾你知邊度有電啊，啲咁樣電多，即係有電可以攞到電啊啲咁樣。咁我覺得呢啲係好合理，同埋好成符合到呢、這個share economist 嘅，成日都读呢个音咧 ，economist 冇乜嘢，如果加个 share 自己读唔到。一个 share economist 嘅一个原则嘅，就系话会有啲资讯流通啦，会俾你知道边度攞到电啊，换到车啊，诸如此类。咁佢而呢个咧，都系正正就系做到呢样，同埋而家新一代已经做到第二代噶啦，架车咧系更加系可以俾你，例如话可以俾你改装啊啲咁样咧，咁啱晒啲年青人。咁讲翻个续航力啦，咁啊续航力咧系行到110 kilo， 咁110 kilo 咧，其实港岛环岛两三次都够噶啦 ，OK， 两次零三次到啦，未够三次。我记冇记错，环岛好似40公里嘅，咁你谂下啦，其实即系如果你系短途翻工代步一流啦，如果香港呢冚家产政府肯做呢啲嘢，推即系肯支持下嘅话咧，即系改下法例嚟照迁就呢啲嘅话咧，我觉得真系冇得顶。咁另外咧，最后一个咧就想讲啲 sharing economies 咧，就系滴滴。咁大家可能都多都坐过啦。咁我好大乡里嘅大欣就，咁啊，终于我装咗呢个 app 啦。咁啊，亦都发觉咧，其实真系好好用。即系咁两次我都租咗架一架装咗日产啦。咁跟住一架大陆嘅四驱车，即系嗰啲即系 SUV。咁啊，都几好喎，都几舒服，几即系比坐的士个感觉好。咁我。即系我亦讲翻之前啦，我真系谂唔明点解香港政府冚家唔得，一定要加翻冚家产呢个字。香港呢个冚家产政府系可以唔俾 Uber 吓、啊，而大陆滴滴又得嘅吓，即系我真系唔系好明，系咪真系想伤害咗啲既得利益？即系除咗呢个之外，我真系谂唔通咯。咁我用呢个滴滴咧，咁啊当我叫咗嗰阵时咧，咁跟住佢就会自动话俾你知架车去到边啊，咁我咪可以买定啲嘢咯，咁我去70蚊买定嘢，咁啊量下冷气先，咁到我先行出嚟，咁系一件非常之方便嘅事嚟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嘅话咧，就放开一啲啊偏见，即系嚟话大陆所有嘢都系衰嘅，咁我又唔会咁讲嘅，我都系睇几件事系咪真系利民，系咪为市民着想咯。插一就不离插二啦，咁啊港珠澳大桥咁啊，最近有人影相咁啊，今次好后悔地啦，咁啊唔记得咗影相，影个大桥嘅凹凹凸凸，即系起到点样港珠澳，咁咧就有啲工程家就话呢个好难起，咁你收皮啦，你难起得过人哋美国胡佛水坝嗰条吓，系离地离几多啊？你知唔知几百米嘅吓？讲长度你话好长，以而家嘅工程学，我真系睇唔到，即系你有几难，因为你啲标判得俾中国建筑或者俾嗰啲大陆建筑公司就会咁啫，吓、啊、人哋瑞士同意大利嗰条咁嘅吓阿尔卑斯山隧道转通两边吓，系、啊、由两边各自转，然之后最屘合得埋嘅准确度100%、1000%啊，人哋做唔到，你做唔到。吓，点解会咁咧？又都唔使超支，吓、啊、又唔使延误工程，吓、啊、我哋最多超支同延误，就点解啊？两个字咯，贪污咯，吓、啊、千几亿，有几多真系落咗去嗰个工程商袋啊？大家心照， OK， 咁另外啲濕碎嘢想講下啦，咁就差唔多完啦。咁另外咧，最近咧見到另外一個冚家產啦，張德江咁啊，喺度講埋啲廢話。咁啊，見到佢咧就攞住本攞住個稿係咁讀。咁我令我諗起一樣嘢嘅咩嘅咧，就話真係攞稿讀。即係咩叫攞稿讀咧？首先大家要定義先。我都會於講 speech 咧，我都會講攞稿嘅。但係咧，我啲稿咧就其實列出幾個 point 嘅啫。例如列出例如話好似我而家咁啦，我不如我讀俾你聽，我而家講嘅嘢個 point 啦。又話我頭先講 Uber 嘅，我就咁寫 Uber 電車 Google Road 滴滴。咁另外呢個講港珠澳呢個咧就港珠澳大橋漢九七工程。好难咩？咁啊，有个问号咁样，我就咁嘅咋，跟住我就自己发挥啦，吓咁啊！当然啦，唔记得讲九七啦，讲补翻嗰句先。咁你以前英国佬起啲嘢，喂，坚固牢用，即系好似德国佬起呢个青岛嘅地下水渠，佢系唔会塞，人系唔会堵塞嘅，唔会淤塞嘅。北京帝都咧，吓2008年嗰阵时候塞到阿妈都唔认得，落雨一场大雨搞掂咗你。咁可想而知，吓人哋就系因为冇贪污咯，咪所以做得好啲咯，咁简单啫嘛。或者贪污冇咁多咯，你唔好同我玩小学鸡嘢。诶、一定有贪污嘅，一蚊都系贪啊。哦，系，而系讲嗰个严重性同埋嗰个影响嘅范围啊 ，B B 仔吓、啊，有啲人会咁讲嘅，即系话，你英国佬一定好咩？唔系好在，不过起码人哋起啲嘢出嚟稳稳阵阵，啊，过百年都冇事。屌你哋条桥未起好就已经咁。讲翻啲冚家铲读，即系读稿啦吓。咁 啊，我就讲 point 嘅啫，写 point 嘅啫，一跟住。用翻自己嘅記憶同埋用翻自己嘅經驗同知識去講嗰樣嘢，你就冚家鏟咁讀稿，即係證明你根本就乜都唔 Q 識。今日上大學就照讀嘅啫。記住，如果想講一個 PowerPoint 動聽嘅話咧，你一定需要唔好寫稿，而你文字要少。盡量講你自己有準備嘅，你係由心出發講嘢，係要你自己相信嘅。如果唔係你講嘢就甩甩咳咳噶啦，亦都唔可以好 consist， 即係好連續性咁樣去講一啲嘢、一啲論述，因為咧就自己會穿嘅。正如好似啲立法局有啲廢柴啲民建聯議員咧，有一次試過有一個定唔知你啲知唔知係得啲保皇黨嚟嘅。佢連飲杯水先都要再讀，跟住照讀，因為嗰啲係佢助手寫俾佢嘅。係飲杯水先咁樣，跟住啲人都笑。大佬，呢個係你個助手叫你飲杯水先啊，唔好講住啊，覺得要有個 break 啊。你個垃圾讀埋出嚟，即係同埋你讀嗰個話咧，人哋冇心機聽你。你要講動聽，你必須要發自內心講嘢，係抑揚頓挫。OK。是内心你要想过的。好啦，咁啊差不多完啦，咁啊另外就最近就睇咗一个 documentary 啦，咁啊讲关于啲会计师好多时要 OT, 我又嗰句啦，秉承上一次赞颂犹太人嘅文化，犹太人讲过啦，要员工 OT 呢係老板嘅耻辱。我又講我自己分析就話 OT 係分幾種嘅啫，一係就個員工手腳慢，第二就電啲機即係嗰啲工具慢，包括電腦，包括其他嘢。第三就公司好好生意，好好生意唔該你加人，唔可以即係加要加多啲人手，你唔可以要員工不斷咁 OT 嚟補償你嘅利潤。OK， 呢個係你自己呢、這個你嘅道義嚟嘅，我哋再講一次。咁、okay， 另外我都有聽第二個網台就都有講 OTOT 嘅事，所以我就真係有感而發。即係如果有邊個老細同我講話佢自己公司即係成日要 OT 嘅話呢，唔該你可以甚至乎可以我下次我你又好你喺個 Facebook 或者喺 YouTube 度挑機又得啊，又或者我哋開一集，我甚至乎歡迎你上嚟大家一起討論點樣可以唔使 OT。呢样我最有心得噶啦，一个三年冇翻嘅公司嘅老板，我谂有资格讲啦啩，系嘛？咁喺呢度咁啊嗱，咁啊又三十几分钟啦，咁啊有两节做完啦，咁啊哇，其实有好多嘢未讲晒我都，咁啊 anyway， 咁啊继续大家 subscribe 啦， 同埋多啲吓睇我呢个 channel 啦，咁啊呢排好似跌跌地嘅，咁啊分咗两节之后又好似升翻少少，升翻到差唔多接近2000，咁啊都但系 B 即系 A 段有2000啊 ，B 段就冇嘅，咁啊希望平均啲啦，可能第一段啲人听完之后废话连篇咁啊唔听，咁啊所以唔听 B 啦。咁 anyway， 咁啊龙又换咗个版面之后系咪精神咗咧？咁啊俾啲意见啦，大家咁啊下个礼拜继续。就差你讲咗星期二得到点子生意101啦，继续同大家分析一下啲我所见所闻。咁下个礼拜咧有再下个礼拜去美国，咁啊又去睇展览，咁到时咧亦都分享一下啲现场见到嘅嘢俾大家。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